线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 万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 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了哈，那在这儿呢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还是来聊一聊哈，关于我们的房产当中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家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说各种专题啊，就是北京的这个各个区域的一些情况。对，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作为杨乐来说，你觉得应不应该买房，给大家先一个建议啊。 对，首先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九月刚刚过啊，大家可能对这个楼市比较熟悉的会经常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930。对于这个相关的中介包括开发商的一些整个的调整都是在从严的。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到第四季度经常会有人问说政策在不断的收紧，其实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去买房，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今天。 嗯， 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回顾一下，其实从2016年到现在的话，大概930将将是过去两年了。在这个放假之前，经常也会有这个网友会问一个问题，说930还会不会有调整。那今年的话确实是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其实很多人呢对现在来看的话，他还是希望这个政策有所放松的。因为有一些人不管现在是首套二套还是他公积金方面，都可能对这个买房有一定难度了。他希望930其实出一些相对来说能不能放松一些的政策，让我更利于去买房。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近期他应该不会有什么这种，手里其实拿了一个资料，这个很长的一列名单都是在进行调整，都是在这个收紧的。 嗯， 那我们回顾一下，比如说在2016年9月30号的时候这个刚刚就是二套房首付不低于 50%。 其实这个呢当时他首套房的比例进行了一个调整，是普宅不低于 35%， 非薄了。像之前的时候我们买房子可能30%的首付就可以了。 嗯， 而这个政策里面也提到了，在2016年的时候9月30号也提到，就是我们的有关自住型商品房，也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从这块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政策方面它是打击这种投资的这种行为的，而对我们的真正的刚需，包括我们一些有困难的这些我们的购房人来讲的话，它还是没有进行调整。其实不管怎么样，您如果是作为一个我们的真正的刚需族去买房，其实影响还是不大的。再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到930这个首付比例已经调整的相对来说大家觉得调整了 5%-10% 左右，没有那么困难啊，还可以买。但是实际上我们当时看到楼市的这个整个政策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热度的。但是可能过了三个多月啊，这个到了317，到了2017年的317，这个政策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二套房的首付比例提升了 60%， 又提升了10%。其实我们看的这整个的这个调整过程来讲的话就是越来越严。 嗯， 那我们再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首套的这个利率， 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现在原来的时候利率经常也会有折扣出现。到现在的话，其实我们了解到了北京的从17年到现在，基本上首套房的这个利率都上浮了 10%， 那二套房的话基本上上浮了 20%。 其实这个成本增加呢，对于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尤其是对于这些想用这个贷款去炒房的一些相应人群来说，实际上是更大的一个打击。 刚需也其实是一样的， 对， 刚需 当然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误认为说刚需会被误伤啊，这个确实是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其实到这块的话，除了这个首付比例，包括其实我们看到原来的时候，像我们很多粉丝熟悉楼市的都知道，像这个纳税，实际上我们在最早的时候一年交一次税就可以了，你连续每年去交一次，这个就有购房资格了。但实际上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纳税也进行了一个调整，它跟我们的社保同步了，就是您必须每个月都有连续的一个存缴，连续存缴60个月才可以。这个是在我们的2017年的3月22号进行的一个改革。其实大家不用再说这个想钻个空子，想去这个购房资格方面去想这个问题了，但是从现在来讲的话，购房资格真的是很严格，这块真的是限购的很严格。包括其实又到了这个3月22号的时候，同一天啊，这个自住型商品房的申购对象也进行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基本上对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影响也是比较巨大的，它不再对这个有房家庭去申请了。原来的时候你有房可能是非优先啊，您也可以去选这个房子，但是现在的话就不行了。到这个17年的3月的时候，那包括您有过转出记录，这种也是不可以 的。 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到现在的共有产权房，从这个17年的3月到延续到现在，就是只要您卖过北京的住宅，基本上就不能够再去申请这种保障房了。这个也是从严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持续的这样的收紧。那包括到3月26号的时候，大家更知道这个更重磅的消息，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商改住啊，就是很多的这种商办项目，我们之前经常会打一个擦边球叫做商住，其实它是这个商业改成这个住宅啊。那我们现在其实从现在去想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手段了，就是3月26号的时候商办是限购了其实从我们的整个的16年来看的话，都是在暂时收紧的。我们大概去看了一下3月这个整个的密集的一个调整，包括到了17年的时候3月4月一直持续到6月9月一直都在调整，包括到今年的时候18年它也公积金的贷款相应的也做了一个调整。我们回顾整个2016到2018年这两年，整整两年的时间，因为现在刚刚过去两年，其实出台了可能这个几十项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包括对中介包括对开发商的调整，整体来看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应的在持续的在收紧。那我个人认为的话，短时间内它不会有相应的一个放松。那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这种持续的这种收紧下到底还应不应该买房。那首先呢是想告诉大家虽然说这个我们的政策是在持续收紧的，但实际上在我们的供给端呢，这块也是有一个利好，就是我们在给大家的一个充分的信心，就是在五年内其实要提供150万套的这个住宅的一个供应。其实不管这个政策怎么去收紧，但是房子还是比较多的您如果去买房的话，选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公租房的这个加大的供应，对这种抑制投资来讲，未来的话我们预计仍然是这个楼市的一个主旋律。也就是说您现在想去投资的话，从现在的这种政策来看，回顾两年的政策来看的话，是基本上希望很小了，所以还是回归到了一个住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大家的话其实如果我们现在去看二手房的一个成交量的话，从我们的楼市的这个政策开始推出到现在的话，其实一直是属于一个比较，现在来看就这两年是比较平稳的。比如说二手房的成交量的话，大概每个月都在1万上下这样左右的一个区间去徘徊。其实我们现在看就这部分基本上是这些真正的刚需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的基本的数量了。所以您如果想去买房的话，四季度我们倒认为您是一个比较适合去买房的一个时机了。那有几个原因啊，跟大家去说一下。首先的话就是政策的这种持续的这种收紧。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只要不是这种投资的行为，是自住啊，自己去买房去住，肯定是利好的，因为它并不会说对您有过多的影响。第二个的话就是二手房的成交量现在已经很平稳了。虽然说我们的现在换房成本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同样就是我们投资买房的需求逐渐在减弱。那对于我们的市面上的一些刚需的家庭，包括刚改的家庭，提供的房源更多了。 就是因为我们那些投资的这些人群可能他不去炒房了，没有那么多人跟您去抢这个房子了，您现在去看那些房源的时候真的比过去要多得多。 嗯 啊，再有的话第三个就是市场相对来说平稳，这个对于我们的买房来说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您有溢价空间了，相对来说房东他去卖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市面上没有那么抢手，这个货没有炒房人去炒了，那您可以正正常常的跟这种业主啊，就是我们的房东， 嗯， 坐下来踏踏实实去 谈 这个价格这个事儿了。之前我们就是遇到过这种购房人，就跟大家去谈价格，他甚至可以谈一晚上，可能从这个中午的时候一直谈到凌晨啊，就是一直在议这个价，就是到底多少钱去卖，因为他这个房东也看出来你是真想买，他可能真的可以跟你好好去谈一谈。 嗯， 但是在之前的时候，这种投资客比较多的时候，那房东可能给你的一个说辞就是啊，那个你先回去吧，我这边可能还有别的这个人在看这个房子。这样的话，你真的不见得能够去啊踏踏实实去砍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其实很多购房人来讲的话，对于这个买房去议价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因为这个业主的心理的预期跟这个实际最后的成交，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在挂这个房源的时候呢，有一些啊，基本上把它的溢价空间都挂到里面去了。您这个具体去聊的时候呢，还要看房东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准备。他真的是着急卖房的话，您就可以啊，踏踏实实跟他去狠狠的杀杀价。 对， 其实我们现在啊，就跟您去菜市场可能去买菜一样啊，当然不是去超市买菜，菜市场买菜一样，这个溢价是很正常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另外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的购房人来说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团队内有几个买房五要素啊，跟大家去说一下。您如果去买房的话，考虑的就是首先第一个是物业、户型、交通、价格以及开发商。除了这几个因素之外呢，我们去建议大家去买房的时候还应该量力而行，就是对我们这个预算范围内尽量的给自己留个余地啊，留个十几二十几万的。因为房源呢它其实还有档次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户型楼层这个不同啊，它这个基本上价格的话也是会有一样的不同的。 嗯， 大家最好留一些余地。包括的话，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相应的贷款的政策啊，也有一定的这些收紧，可能您贷款也不一定能够贷得出来啊。这个我们买房之前也要自己做一个测算。其实这个买房的空间呢，还是要留意一定的余地的啊。就是这样，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点。另外的话，跟大家去讲了一下，就是16年、17年、18年到现在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回顾。那其实跟大家再说一说啊，尤其是我们去买二手房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些区域。尤其是我们的很多刚需组，那其实之前好像跟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说过，就尤其是比如说北部这个区域，那我们推荐的话，大家刚需的话，您如果是刚需盘的话，推荐大家去回龙观、天通苑、北齐家这几个地儿去看看。 嗯， 其实之前我们的同事跟您聊过，好像聊过很多次这个天通苑、回龙观这个区域的片区了啊。 嗯， 这块的话，其实呢，我们认为回龙观这个区域呢，比较适合包括在西二旗、上地、望京、中关村等等工作的这些人群去买这些房子。首先呢，它相对来说轨道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同时呢房源也比较多，选择也比较多。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区域相对来说比其他区域可能还稍微便宜一些，比如说比望京还是确实是要低不少的。您要在上地工作的话，确实是可以在这边看一看啊。给大家说一些小区吧，比如说回龙观的小区，像荣泽家园这个小区，相信对这个片区比较熟悉的啊，就比较熟知了。这个区域是11年左右的一个房子，成交均价的话大概是在5万1左右，可以看到有90多平米的，基本上还有电梯，对，还是比较不错的。 有电梯的房子还是不错， 对，还是比较不错的。 嗯， 我们现在年轻人可能去考虑买房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等您这个稍微的岁数大一些，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对， 再有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新龙城啊，这个小区呢5万4左右，在07年左右的啊，就在地铁旁边。那我们当时在中关村上班的时候，这个好多同事都在这个小区去租房子，因为工作的话到中关村其实真的很近，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单位了。然后在周边的话，配套也算比较不错。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回龙观这个区域啊，尤其是这边的话，相对来说会乱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您的取舍吧，因为那预算如果真的是有限的话，是可以重点去看看的。另外的话，金头的这个公园乐府，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小区了。其实现在也是有新房在售的，包括也有二手房，地铁上盖的一个楼盘。您这个出了小区直接就能坐地铁，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包括国风美堂的37，相对来说的话，其实国风美堂在这个中关村去买房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多，是回龙观这个区域就是这几年来一直的一个神盘，我们得给它一个定位叫做神盘，因为买的人真的是不少。尤其是它的优势比较明显，就是周边的学校相对来说还可以， 又临地铁，同时呢小区环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其实我们很多同事当时在中关村上班的时候，都是把他们从这个我们的旁边的小区换到了这个美堂这个小区，整体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其实我现在也有三个同事是住在这个小区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再有的话就是推荐的北面的区域，尤其是刚需的区域去看的，就是天通苑这个区域。大家可能一听天通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大的一片社区啊，比较头疼啊，尤其是这边相对来说环境没有那么的好，但是这边的价格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您如果去淘一些房源呢，还有3万出头的房源能够选得到啊。大家推荐大家去天通苑的东一区，包括天通西苑这个三区去看一看，房子都是比较大的。您看这个我们总结的房源，基本上129到138的这个房子，相对来说，您可能买这边房子，我觉得短时间内不考虑换房的话，基本上是可以住很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在这个大概40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选择，450万到500万左右。其实现在去买新房的话，尤其是买我们现在的现净房，基本上您这个预算的话，也就买一个90平米左右的一个小三居。尤其是在包括像这个我们的昌平，包括像大兴这些区域内，现在基本上就只能选一个90平三居了。但是在这儿呢，您是可以买到一个将近130平米的一个四居的。 嗯， 所以这个总价是差不多，但是房子大了很多。但是买新房二手房还要看您个人的需求吧，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相对来说的首付比例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天通苑这个区域大家都知道，好多经适房的这种小区可能它的税费相对来说高一些，包括有中介费，包括本身的二手房呢，它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评估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所以这边的，如果您的预算大概是在300万左右的话，建议大家来看一看这边。如果当然您的预算相对来说少一些的话，还是可以看一看现净房的，因为这个毕竟首付还是差不少的，大概差可能8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再有的话就是，如果您是改善的这个需求的话，北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望京这个区域，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品质的小区相对来说比较多，尤其是我们本身又在这个望京区域内去工作，这边相对来说的话，不管是商业也好还是交通也好，都是很方便的。地铁的话咱们可以坐这个14号线，比如说如果我们去机场的话，走这个京城高速是其实很快的，包括的话这边的一些商业都是很成熟的。再有，但是这边的房价呢，相对来说 贵一些， 对 吧？ 这边基本上是维持在了8万左右。比我们相对刚才来说，北边的这个天通苑、回龙观、北西家这个区域来讲的话，就真的是贵了不少了，基本上是一半， 有的贵了一半，真的 一半、所以是改善的居住的一个区域嘛。那如果推荐大家去南面看一看的话，可以现在看一看天通苑的这个基本上的价格。我们现在看到的价格，成交的均价基本上是在4万5到4万4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天通苑这个片儿呢，其实推荐几个小区，尤其是房源比较新的一个小区，基本上都是在2014年、2015年左右的。其实到现在就是4年、3年左右的次新房了。金融街融汇是2014年的，现在均价是4万5。我们看82平米的基本上带电梯，然后这个总价是478万左右。其实这边现在这个价格跟周边的大兴的现净房这个就更相近了，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区间的这样的价格。而这些小区呢又是比较近的，其实我觉得您如果不看新房的话，这几个小区还是比较值得看的。第一个是金融街融汇，第二个是保利春天里，再一个就是龙湖时代天街，再有个就是万科城。其实这几个盘呢在天宫苑这个片里边算是比较知名的这个新盘了啊，比较知名的新盘，基本上价格都是在4万5左右。当然万科的这个比其他的相对来说价格稍微高一些，在4万9左右。其实这边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会说的一个我们去买房要看的一个要素，就是物业。其实大家可能够看到这几个小区呢，它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户型等等都是比较相近的，但是万科的房子呢相对来说比其他几家可能还要一平米贵个几千块钱，这其实就是对于它，我们大家对它的物业都是比较认可的，尤其是万科的物业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大家这个看房子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虽然说不这个炒房，但是您自住的话，这个房子也都希望它能够去保值。 是 一个好的物业肯定是能够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报价的话，就基本上比 旁边要高个四五千块钱。 没错啊，所以就是刚才咱提到了，就是在买房的时候很多要素，那这些要素呢可能是为您以后这个房子能不能保值是吧提供一定的这种便利性哈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第四季度哈，到底要不要应该买房是吧，然后整体也规划了一下，比如这两年大概的一个房产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直播的这个节目哈，随时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北边对吧，北边基本上我们可能给大家推荐了几个区域吧，都是一些二手房，但是呢它可能价格也是不太相同，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些选择吧。 对尤其是其实我们买房的时候，这个预算包括自己的这些要素呢要进行一个排列。之前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粉丝，他大概有500万左右的预算，他是既想要交通，又想要位置，又想要这个周边的教育资源好一些 对， 这个你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其实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您如果预算在500万左右的话，真的是刚需刚刚入门的一个门槛，您没有办法同时满足那么多的条件，我们就把自己最想要的这个要素列到前面，其他的您基本上就可以不用再去考虑了， 对， 或者是这个重要性就往下放一放了。因为500万这个预算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选择，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小区呢基本上都是在500万左右的这样的刚需刚刚入门的这样上车的一个盘，用我们自己的话叫做上车盘。南边的话跟大家再说说，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房山的长阳这个区域内呢，其实现在来看的话长安片区呢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大家如果不去房山可能还觉得房山很远，但实际上房山长阳那个片区呢离五环是比较近的，又是临地铁，同时呢又有这个我们的房龄比较新，其实小户型的话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80多平米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现在长阳半岛的这个万科的房子呢，在10年左右的一样的一个小区，基本上均价的话成交价在46000左右，就是46000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能够买一个84平米的南北的精装的有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基本上总价在398万左右，就是将近您用400万左右就可以在房山这个区域去买房了。包括的话像西岳山蓝亭，这是首开的项目，两居室90平米的话总价在也是在398万左右，这个均价稍微还便宜点，它在成交均价这个小区基本便宜点，在44000左右，比万科将近便宜了3000块钱左右，就是您400万就能够在长阳在五环边上买一个地铁盘了。 哎，还不错。 这个比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天通苑、回龙观包括天宫苑这几个区域相对来说都便宜了不少，至少是50到100万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就是这就是刚才我想跟大家去说的，您不要觉得我现在既想要这个位置，我可能想要一个好位置，但是我的预算又不够，您就要把这个位置挪一挪，比如说从北边可能挪到南边来，南边的这个房价确实现在比北边要便宜很多。 没错， 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跟大家去说这个报价基本上也能够看得到50到100万的这样一个差价。总价虽然说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对于我们这个预算有限的人来讲的话，确实是还是比较大的一个优惠的空间了。 没错，好吧，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们可能还会有几个区域跟大家说一下，像门头沟啊、黄村啊等等哈，然后包括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网上的一些房子哈等等吧。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另外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您要装修的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一定要提前的告诉我们。上班时间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9月，回忆是。

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第四季度哈，到底要不要买房的事儿哈。为此呢，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嘉业房产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上半段呢，我们一直说到了这个天宫院那片儿哈， 主要是南边， 主要是南边啊。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想让我们的专家全程的帮您各种监督啊、指导啊等等哈，您都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在上班时间。另外，如果其他的时间，您可以在公众号上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呢就是您装修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时间啊，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下半段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个信息。近日呢，各大房企呢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优惠的促销呢，让人是目不暇接。除了这个房企的多盘联动啊，北京单个楼盘的优惠促销更是不胜枚举，给即将到来的这个各种的假期吧，这个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哈。那比如说像我们十一期间哪些区域值得逛，或者是十一过后这一段时间啊，哪些区域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的。 其实刚才说了很多了，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新房的这个整个区域呢其实比较集中。如果您在南边看的话，现在新房比较集中的第一个片区就是大兴黄村这个板块。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您现在去看北边的话，就是昌平北齐家这个板块新房相对来说比较多。如果我们去西边看的话，现在的话门头沟这个区域内呢，现在来说有几个现在的新房比较多。再有的话就是如果看到西南的话，就是房山这个片区基本上成片的新房的这个几个区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东边的话，现在像通州的话，基本上新房是不多的啊。包括其实像整个顺义来讲的话，现在就是东北边，现在新房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信息。二手房呢，据北京市住建委的一个数据显示，说2018年的第39周，北京二手住宅一共是网签2907套，和第38周北京二手房的一个网签2173套相比呢，增加了734套，环比增长 33.77%。 其实这个数据你现在看的话呢，基本上3000套左右，如果按照每周都这样的话，成交的一个月的数据来看的话，也就是12000套左右，基本上它还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因为这周可能相对来说比上周确实多了几百套看着这个数字增长了33%，觉得很可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平。 好的，来看第三条信息。继本月中旬公布的66宗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之后，昨天呢，市规划国土委呢又公布了一批拟于近期挂牌出让的住宅用地信息。这17宗住宅用地呢，总建筑的规划面积呢是205万平方米，总的出让起始价是411.67亿元，其中13宗地块呢是现房价地块，3宗呢是共有产权房的地块。 这个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个17宗土地呢不是在这个66宗上面又加了17宗啊，这17宗土地呢是在这66块地中的这个一部分，它只是在近期的话这个正式的挂牌了这个相应的我们的一个出让的信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它是在后期的话会正式出来就是在含在里面的。这17块地呢跟大家去说一下，其中的话，丰台的白盆窑的地块呢是限定房，它的限价呢均价是67000左右。白盆窑这一块是一共有两块地，这个最早的时候在去年的年初的时候，流拍的那两块地，大家应该 有一些印象，就是最早的时候它是这个公有产权房的用地，均价的话是在43000左右，当时流拍了，重新这个又相当于是又挂牌再出让，现在是这种现房价的这种土地167000左右。再有呢，在这个丰台花乡故宫庄这个地块呢，也有一块地要供应了，是67000左右，这个也是限定房。丰台这三块地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在四环边上，同时呢又有地铁啊，周边的相应现在来说规划也比较好，有万达广场，有总部基地，包括有现在的天坛医院等等啊，这个新院呢已经正式开诊了。其实整个周边的话，现在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去关注的一个区域。如果您是在68000左右的这样一个这样平均的一个水平去考虑买房的话，在这个区域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同时呢，丰台的这个南苑十六庄这块地呢，也是拟出让的这样一块地块，但这块地呢跟其他不太一样，我们是没有看到它相应的这个限价的价格的。这块现在来讲的话，我们还没有收到消息，我们可以在等它正式挂牌的时候再看一看。如果这个它不是这种限房价的，应该是在这两年之内的首次出现这种没有限价的这种地，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挂牌文件里有这个相应的价格的限价的这种标注在里面。当时等这个正式的这个我们看一看再说啊，这个因为现在是未知的。再有的话还有一块地是这个昌平的沙河镇的七里渠这块均价的话是53000左右，也是限定房。还有的话就是北西家未来科学城南区也是54000未来科学城这个区域相信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包括有地铁，有这个整个科学城的一个规划。现在来看的话，如果您在北边去买房的话，这个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区域。现在虽然说您看这块地比较荒，可能看不到什么太多的东西，但是按照规划来讲的话，未来还是很好的。就是大兴彩玉这个区域， 彩玉啊， 很多听众呢其实对彩玉现在来看的话就是不是那么的熟悉，可能觉得彩玉比较远，但是实际彩玉呢它是在就是我们的大兴跟廊坊的一个交界处，它挂了两块限定房的这个地是在31000左右。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彩玉这样的一个区域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一个价格。其实我告诉您，这周边现在的二手房基本上也是在30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平。就是推荐大家在这个正式看这个新房之前呢，先实地了解一下这个区域到底是怎样再看，一会儿我们会再继续说剩下的几块地。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市场监管总局呢近日下发了一个关于加强2018年中秋国庆节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一个通知哈，要求呢这个加强住房租赁和房地产领域价格的一个监管，严厉整治房租价格串通，还有像囤积出租房源、捏造炒作虚假信息、哄抬房藏租、以捆绑服务方式来乱收费，还有就是发布误导性价格的这样一个信息，误导性价格，说不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名词好多， 对， 就是各种违法行为啊， 就是各种违法行为，它有相应来说，现在打击力度还是比较严的，就刚才跟我们在节目中开始说的就是一致的，就是从这两年来看一直都是在收紧的。其实不管是这个信贷政策也好，还是首付比例也好，它更多的是中介开发商的这些相应的一个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的，这个其实对我们购房人来讲是一个好事儿。再有的话就是如果您真的遇到这个房源的这些虚假问题，包括一些黑中介等等，您是可以打这个现在的12345去举报的，它有专门的这个热线开通了。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2018年呢，限净房成为了北京楼市的一个关键词之一。关于限净房的政策背景、入市影响、购房指南、二次风险交易等都是被频繁刷屏了。限净房的出现呢，仿佛楼市一股清流，引起了广大购房者的关注啊。 对，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消息就是这种限房价的这种土地呢，它出让的越来越多，包括在未来2到3年之内，我相信它还会有 住啊。 对，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消息就是这种限房价的这种土地呢，它出让的越来越多，包括在未来2到3年之内，我相信它还会有更多的楼盘推出，它风头可能会比商品房还要盛，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了。尤其是你能够看到它的价格，就是它的实际价格，其实对你预算、区域、你的对于这个品牌开发商的选择都是比较明确的，就在未来2、3年之内，你是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新房的这种走势到底是怎样的，就不用再去判断，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就去买了。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同样啊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上班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哈，说到了说过了长阳，然后天宫院简单的说两句吧。 对 啊，然后那我们下面要推荐的地方， 其实再有就是可以看看黄村这个板块。刚才也正好在快讯里边说到黄村，说到县境房，其实黄村的县境房现在来说也是比较集中的，大概有四个楼盘是集中在这儿的，均价的话基本上是在52,000-55,000左右。那这周边其实现在的二手房呢价格也是在51,000-54,000左右。如果您就考虑是即买即住，比如说我现在就想买了就住，着急住房子，二手房实际可以重点去看看的。尤其在黄村这个板块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在五环边上嘛，也有地铁，同时呢尤其是京开高速的这个西边，有品质的小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给大家去说一说这几个小区啊，一个是在2012年左右的这个金地朗山，现在的话是51,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有这个87平米左右的三居，有地铁，有简装，总价的话大概是在520,000左右。然后这个新里西斯莱公馆，这个稍微有点拗口啊，对这个名字好像有一些欧式的，是在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楼盘，是54,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基本上的话100平米左右的，总价是在570,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再有的话就是像华润公园九里，像保利茉莉公馆，这种其实都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楼盘了。相对来说这两个楼盘呢这个环境更好一些，均价的话稍微高了一点啊，是在56,000-57,00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这是我们推荐去黄村板块去看的几个小区之一啊，这个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刚需的，尤其是对这个环境相对来说要求高一点的人群去购买。再有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再去看看门头沟。其实我今天是从门头沟开车过来的， 感觉怎么样？ 对，还是比较一路畅通的。我走了这个就是走了108国道，然后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莲石路啊，现在的话整个的路况都是比较好，同时呢它全程又没有什么红绿灯。其实门头沟这个区域呢相对来说不管是二手房也好还是新房也好，对我们的北京人来讲的话好像是觉得这地儿比较远，尤其是一说听到门头沟这个词就会联想到这地儿比较偏比较落后。但实际上现在门头沟来讲的话跟过去真的是不太一样了，跟大家去说一说，比如说 S1 地铁线它实际上已经正式开通了，您从这个它的终点站石场坐到它的这个大概在建安桥左右，其实整个的这个线路大概也就是在20几分钟。就是如果您将来到苹果园到这整个西边的话是在20到30分钟就能够这个全程走下来的，就是第一交通轨道交通是很方便很快的。第二的话就是我走这个莲石路，走辅石路，包括走未来的长安街的西沿线，这三条主路它其实都是没有红绿灯的。相比您去其他地方堵车的话，相对这块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个通勤时间方面，如果您是避开这个早晚高峰可能走的会更快。再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仔细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其实六环这个地方虽然门头沟这个位置在六环外，但实际上西六环呢这个环它不是一个平的圆，它这个里边是向里凹的。实际上门头沟这个区域内呢它比很多的五环这个区域，尤其是南边的一些区域它更靠近这个市里。其实不管是交通也好还是这个位置也好，这个区域都是大家比较去值得看一看的区域。尤其这个区域内的其实现在的价格来讲的话它也没有那么低了，现在基本上的新一些的小区基本上是在42,000-47,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尤其是我们给大家去推荐的比如说丽景长安，像梧桐苑等等，这个都是房龄比较新同时有电梯的房子，那均价的话基本上是在49,000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两个小区大家重点可以去看一看，属于品质比较好的。再有呢就是门头沟这个区域呢，如果除了我跟大家去说的这个金泰丽湾、岳西山包括梧桐苑跟丽景长安之外，如果去买二手房的话，多数的话这种回迁房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多一些，尤其是人老房子比较多一些，相对来说3万多块钱您也能够买到房子。但是如果您对这个品质有要求的话，重点可以去看看这三个小区。 好的，那我们还有点时间哈，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十七宗住宅用地吧。应该说即将里边会有三个共有产权房是吧？ 对，还有三个共有产权房，一个是在顺义的后沙峪这块的话是均价是27,000左右。我们也都知道京港家园这个项目在后沙峪的共有产权房刚刚开盘， 刚刚选完房子，顺义的这个人群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因为我们一会儿也会说到还有2000多套的一个公共产权房即将申请了，这个是中铁诺德花园，这个是在我们的罗马湖附近的一个公共产权房，2000多套。那除了这个项目之外呢，未来顺义还会再供应3块公共产权房，一个是在后沙峪，我们刚刚说了27000，再有一个的话是在顺义的这个13新城，这块是牛栏山附近，再有一个呢还是在这个北小营附近，还有一个公共产权房。就是您现在啊，今年能够申请到的还有2000多套，在未来呢还有3个公共产权房等着您。所以如果您是顺义的这个无房户，可以重点去看看这个我们的公共产权房了。买到这个房子的概率从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很大的。如果按照现在的申购人数跟这个相应的选房开盘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买到的概率基本上是在 50% 左右。 哦，那真的是很高了。 对， 是吧， 就是您有将近一半的机会去买到这个房子。如果您对房源的楼层、户型、朝向等等，包括这个项目的位置不是那么挑的话，我觉得这个概率至少要在70%左右。对，所以就是您如果是顺义的无房家庭，买这个公共产权房还是比较容易的。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除了有这个现金房，它还有共有产权房。 对。 而以前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共有产权房我会不会买不到，那这次几率很大，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就是您有资质是吧，您可以买，还是不妨可以试一试。 对，还是试一试的。尤其这些房子，包括我刚才大家说的这个中铁诺德花园这个项目呢，是2952套房源。顺义基本上申请的话，第一组家庭也就是在8000-9000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平，就是这一个项目就停了将近3000套房源，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项目呢，据了解呢是均价是23000，同时它是含有全装修标准的。这个在现在来看的话，您如果买一个商品房带装修的，20000多块钱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啊。然后另外的话，提供的户型呢，一居的话有16套，一居的话是45平米左右，两居的话是2667套，87到89平米的，三居的话一共是269套，大概的话是100平米左右。层高的话是2.9米的层高，相对来说跟一般的商品房来讲是差不多的，虽然没有这个很多纯商品房的3米、3米1的层高，但是2米9的话，个人觉得自己住还是够了的。这样的话，容积率方面的话是 1.8 左右。这个其实2000多套的这个房源，这个容积率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了。这个项目呢，它目前来说的售楼处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如果您在这个期间想去看一看的话，可以搜一搜中铁诺德花园售楼处，是可以导航得到的。另外的话，这个项目它9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正式的开始去施工了，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去看看。那我们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户型图，其中呢，两个是90平米左右的，一个是100平米左右的，90平米左右的这个纯南朝向的呢，是比较常见的这种90平米的设计，就是主卧室跟起居室是朝南的，次卧呢有一个稍微向里凹的一个小窗，它也是一个纯南的一个设计。卫生间是暗卫您基本上在这个纯南朝向的公共产权房里面标配的一个户型。再有呢，这个南北的这个朝向的呢，是它是主卧室朝南，另外的话次卧起居室包括它的厨房是朝北的。我们基本上这个户型呢是一个刀瓣户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再有呢，就是这个100平米的这个三居呢，总体来讲的话，相对来说通透性还是比较不错的。到时候重点，如果您是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购买人群，我建议大家重点去看看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只有将近是我们的100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源啊。这个三居室啊，不啊，这个是269套三居啊，大家可以重点去看看。因为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呢，去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换房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你这套100平米左右的三居，虽然这个不是这种纯南或者是南北通透的这个房源，但是这个居室方面比较多，也是够住了。它的这个两个次卧中间是有一个卫生间，然后您的这个如果将来是有孩子有老人帮您去带孩子住在北面，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啊。 好的，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这样我们再来说一下那个公租房的事儿吧，但是可能简单的说两句吧，可能说不太长。 说一说就是2018年的大兴公租房呢，它的摇号的结果已经正式对外公布了，您可以登录一下大兴区的住建委的官网去看一下这个您最终的这个名单，这个选房顺序号。另外的话提醒大家，就是您如果这个公租房的备案家庭去申请这种公租房，它最终的这个选房会有短信包括电话的通知，您可以随时留意一下。这个手机过年期间就不要关机了啊，这个过节期间啊。另外的话及时关注一下我们的相应的住建委的官网。 嗯，好的，好吧，那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可能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哈，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说。今天呢说了很多哈，然后我觉得还都挺干货的。这个大家如果说有的朋友可能白天听不到的话，晚上也可以听一下我们的重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啊，周一到周五都是这个时间点儿。那周末呢是晚上的这个7点到7点半啊，半个小时。所以今天周五啊，可以大家听一整期。哈哈，今天杨老师说了很多非常有干货的东西哈。那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同样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上面可以留言，比如说把您的姓名电话，包括您要装修的大概的这个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啊，一定要告诉我们，因为现在排队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尽早提前一个月的时候来进行报名。当然昨天我还接到了一位朋友是明年的九月份要装修，我说这位朋友做得很对啊，因为这样对他报名完了之后其实可以参加我们很多的一些活动嘛，从中也可以了解很多方面的知识，到时候您真正自己装的时候就非常的有的放矢了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这个房产法律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关阴天，关雨天，我的心会是晴天，照亮你多余的那一面。 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